场上安静，场外安静，电视机里、电视机外都是那么安静。荣耀职业比赛打了十年了，在一些有特点的地图上，利用地形制造一些环境伤害的情形也不少见。但是，像黄少天这样自己把树砍断了，然后再把自己的角色压到树下的，绝对是第一次出现。不愧是黄少天呐！观众们纷纷想着，季后赛的赛场上都能搞出这么滑稽的事儿，这得多大能耐！比赛现场在一刹那惊呆了的寂静后，掌声响起来。擂台赛的又一个高潮就这样不期而至了，只是这高潮掌声中夹杂的是各种欢声笑语。哗，掌声，哈哈哈，笑声。 黄少，黄少！ 现场的星星粉丝模仿着蓝雨粉丝在黄少天表现惊艳时的叫喊声，富有节奏的一声又一声地喊着。这样的对手真是太让人喜欢了，星星粉一点也不介意分些掌声和支持给他。场边两边的职业选手也是面面相觑，这一幕无论蓝雨和星星都没有人意料到，甚至连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高手都是通过最后的电视回放才发现是出了什么事故。 莫凡好样的， 陈果笑逐颜开，其他人如叶修等高手此时都默默汗了一把，舍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他们和黄少天处于同等位置，这个场面恐怕真的有可能发生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黄少天的这个失误的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啊。 潘林组织了半天最后冒出来一句，顿时电视机前听着解说的观众眼泪都笑飞了。是啊，除了印象深刻还能有什么是比这更合适的描述吗？ 出人意料。 结果李一博不甘示弱的立即就给出了一个也非常合适的描述。 叶雨生凡还有10%的生命， 潘林总算还没忘记这其实是场比赛。 毁人不倦还有， 李一博看着毁人不倦的生命，无语哽咽了。两人交手，初是莫凡借偷袭打了一波连击，一共带走了叶雨生凡20%的生命。但是接下来他就被黄少天咄咄逼人的紧逼追杀，再接下来叶雨生凡就给压到树下了。而在这一路的追杀中，黄少天还没来得及对毁人不倦形成连续稳定的伤害，才刚刚打掉了毁人不倦6%的生命。94%，这是毁人不倦目前所剩的生命。6%对70%的交换，一个新人选手和驾驭剑圣夜雨生凡的黄少天，不是亲眼所见，有谁能相信这两人的比赛会打成这样？只看数据的话，黄少天这分明是被莫凡打爆了。只有真正看了比赛的人才会知道，这场比赛黄少天是多么的冤。一棵大树倒下，50%的生命就没有了。潘林和李一博两人的生命报告把所有人带回了比赛。大树倒下掀起的灰尘还在弥漫着，剧烈撞击地面带来的震颤让大树上的树叶油渍抖动个不停。两个人的角色呢？大家连忙在场景中找了起来，有转播特写，两人的角色很快就锁定了。夜雨生凡随着大树落下被压在树下，浑身上下的血迹似乎是在向人们说明这50%的生命是怎么流失的。挣扎了两下没能移动，显然是被卡在了树下，于是紧接着剑光闪动，夜雨生凡扭转着上半身对着身后一通绞杀，轰隆，压着他的树干突又向下一沉，但是夜雨生凡已经一个翻滚从中滚出。观众们注视着聊天频道，这个时候黄少天不准备说点什么吗？居然关注起了黄少天的垃圾话，这绝对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极其罕见的一幕。但是黄少天偏偏不如人愿， 大家烦的时候他说个不停，现在大家都期待他说几句的时候他却闭嘴了。好吧，观众们也挺善解人意的，黄少天这50%生命丢的，但他们看来很搞笑很有趣，对黄少天而言恐怕愤怒的想发狂吧。对整个蓝宇来说，这更是很悲催的一件事儿。他们的王牌选手莫名其妙50%的生命就没了，这场擂台对蓝宇战队越发的不利起来。从树下钻出的夜雨生凡行动也变得小心起来，只有10%的生命，但黄少天显然并不准备就此放弃。夜雨生凡的法力还很充足，他的战斗力是有保障的，这10%的生命他要十分谨慎的守住。对手呢，黄少天的视角不住的旋转着，在这儿四下寻找着毁人不倦的身影。毁人不倦在哪儿？不止黄少天在找，所有人都在找，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此时竟然都找不到毁人不倦在哪儿。转播切到莫凡主视角上，视角里一片枝繁叶茂的景象，只露出一些细小的缝隙。莫凡本想借机结果夜雨生凡，却不料他脱困如此之快，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出手机会，于是趁着烟尘还在翻滚，索性借倒下大树的掩护躲到了浓密的枝叶背后。黄少天都那么惨了，他却一点没有丝毫心慈手软，还在小心翼翼地准备偷袭。在电视转播的帮助下，所有观众很快锁定了毁人不倦的位置，而夜雨生凡此时不敢轻易走动，只是站在原地仔细观察着。终于尘烟全部散去，颤动的枝叶也渐渐恢复了平静。夜雨生凡纵身一跳，跃到了树身上，继续小心旋转着他的视角，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噗！一声轻响，黄少天敏锐地转动视角，转向声音来处，夜雨生凡一个箭步冲出，结果从枝叶下紫烟顺势滚滚而起，忍惧，烟郁。只有10%生命的黄少天实在没有办法奔放，看到这种无法拿捏的场面，他选择了退却，远远地退到了烟雨包裹的范围外，就这样硬生生地等到紫烟彻底消失，这才重新走上前，他的视角已经锁定了一处。刚刚退开在旁，黄少天可不是在干等烟消，他仔细观察着紫烟的流动，从中捕捉着毁人不倦行动，因为他猜到莫凡肯定是要借紫玉的掩护有所走位，而现在通过观察中所捕捉到的细节，他已经锁定了毁人不倦此时的藏身处。靠隐蔽的，黄少天望着那片茂密的枝叶，心下想着，虽然他还是没有看到毁人不倦的身影，但他已经可以断定就在那一区域内。夜雨生凡继续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他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攻击指向，因为他不想让对手发现他已经有所察觉。就这样，夜雨生凡走入了毁人不倦的攻击范围。还不动，黄少天一直很专注地留意着那一段。夜雨生凡已经走到了一个可以让对方充分出手的位置，这家伙居然还不满意，太贪心了吧。黄少天无奈，因为他很清楚一个耐心狩猎者的心理，他自己本也是这样的人。目前迈出的破绽有足够的机会让他反客为主，但是很显然这样的程度不足以打动对方。好吧，就让我来看看您的耐心会到何种程度。黄少天想着，夜雨生凡的步子又伸了一步，还是不动，再一步，还不动。黄少天有点头痛了。莫凡的身手他领教过，一瞬间的爆发力非常惊人，虽然这种爆发他无法持久，但是现在夜雨生凡只有10%的生命， 莫凡那个短暂的爆发已经足够了。再近一些的话，让对方先手而后发制人反客为主的把握可就不大了。 不能再往前送了， 李一博已经叫出来了。拥有上帝视角的他们完全清楚两人目前的形势，所以对黄少天的意图也揣摩得比较清楚。在他之前的一路分析下，现在所有人都很认同李一博的观点，不能再往前送了。但是黄少天却偏偏还是让叶雨生凡又朝前踏出了一步。这是坚韧，是勇气，更是一种自信，在机会不大的情况下仍能把握住机会的一种自信。 诲人不倦，冲出， 这确实已是对他来说最佳的时机了。在此之前的时机其实都不错，但他硬是毫不动心，一直忍到了最佳时机的到来。拾荒所培养出来的耐心从来不输给任何人。 来得好， 黄少天竟在这个无比关键的时候先放出了一条消息，疾风手里剑，数道手里剑化为寒光飞出，掩护之下诲人不倦飞快结印影分身术，夜雨生凡剑定天下。黄少天丝毫没有因为上一场使用这个技能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该使用的时候他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义无反顾地用了出来。噌，剑气成环荡向四方，影分身术闪至夜雨生凡背后的毁人不倦顿时被剑气扫到僵直。鉴定天下的伤害并不太突出，但被扫到后的僵直效果却很显著。夜雨生凡半转身，升龙斩，毁人不倦被掀向了半空。升龙斩后接落凤斩是一个最常见的定式，但是黄少天此时却偏偏要玩复杂，在空中来了一记逆风刺，而后仙人指路，不等毁人不倦被吹飞就接着一个落凤斩，剑压着毁人不倦急坠而下。虽然是多了些输出，但是高难度的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衔接不上，导致攻势中断。可是此时黄少天要冒此风险的用意大家也看出来了，借着空中连续施展技能，角色下落慢了些许，就是靠这一些许，毁人不倦出手的那些疾风手里剑全从夜雨生凡的身下掠过了。10%生命，黄少天不允许自己浪费分毫。